对于这个道理没有真正的明了，真正的明了一定承认，就是认识啊还不清，还有疑惑还不敢承认啊。莫难在此地所代表的就是这么一个境界，所以他底下说：“若此发明，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同住土木。”这几句话是他等于说跟释迦牟尼佛辩论的时候，这个心思言语都到穷尽的时候。所以才说出了，那要是没有心，不就跟土木一样了？世尊前面一番开示，用意目标都是希望阿难能够在眼下大彻大悟啊。这一棒就把他打醒了，哪里晓得这一棒没打醒，打死了啊！你看他这几句话不打死了吗？不开悟，我越迷越深了。后面两句这个说的尤其为有味道，立自觉知跟无所有。注意还晓得这个觉知是什么，这是知见立知的觉知，是妄心的作用啊，不是真心的作用啊。真心的作用啊了不得吧，真心无知无所不知，妄是有知，是有所不知。我们现在这个妄心好像很有作用，很有知觉，可是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六根的根性好像是无知，实在是无所不知。这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思维想象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思维想象是实心的作用，是妄心的作用。立思维想象是真知的作用。我们总以为不思维不想象怎么会知，这是我们病根的所在啊，所以我们不敢舍弃思维想象啊。我们在讲座当中不止讲过一次了，用思维想象这个心来学佛来读书，苦啊！读书是苦事啊！为什么呢？要记诵啊！太多了记不得。离身了想不通啊，带来了无边的苦恼。这叫做死读书， 读死书才有这种病症的发生。假如我们能够歇斯用根，我们这个读书啊，是重的开悟，处处这样读书就落了，读书之落，落无穷啊，就不是苦海无边了。一个念佛书的人，书是越多越好。为什么呢？越多乐趣越多嘛。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呢？为什么还要死在字里行间？背诵是很重要，我在每一个地方讲经都提醒同学，我们的背诵是修戒定慧，所以是落实啊。背诵决定不用妄心，世间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认为背书是很落伍的教学法。他哪里懂得这个里面是妙处呢？背书是修根本智，所以他并不重在记诵，就是记诵固然重要，那是手段，不是目的啊。目的是开悟啊，悟从哪里开？悟从定中才开，所以读书要入定。那么也许问了，念着书还能入定吗？入定一定是盘腿面壁，就像睡大觉睡着了一样，那才叫入定啊。眼睛睁到口里还念着，那还能入得了定吗？给诸位说，睁开眼睛眼观八方，口里面念念有词，那叫真正入定。念诵的经文呢，字字不错，他心里没有妄念，没有邪思啊。这个是真正的定啊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定功到了相当一个程度，自然就开悟了。所以是因定开慧，智慧就现前。那么这些事情不但佛在大乘经典里面常常开导我们，给我们做示范。六祖坛经的机缘品那一些大善之时，个个都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，给我们做典型。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我难这几句话就是错认了。所以下面呢，他继续的请求世尊再做详细的开示，这才说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，摩诃金部啊，好像这个妄心有这么大的作用，有这么大的功能，它不是心那是什么？虽然佛讲了还是不信，还是有怀疑，不但是他自己怀疑啊，他还要劝斥大众，坚持大众啊，无不疑惑。当然在大众里面，由于阿难同程度的人都疑惑啊，都进步啊，禅经里面六祖说众生即佛，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，前念多尽即烦恼，后念历尽即菩提。这是禅经上讲的话。那么由这几句话当中，凡夫与佛是一不是二？凡夫成佛需要多久呢？一念之间。那么佛为什么又说三大僧祇劫？为什么又说无量劫呢？就是这一念换不转，换不过来啊，不容易啊。就是迷于悟，我们无始至今都在迷中，从来没有觉悟。现在还是不觉悟，将来能不能觉悟呢？很难很难啊。什么时候悟了？悟了就成佛了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定啊，是定品的定体刹那系啊，所以凡夫成佛都快啊。那个刹那系我讲了，一秒钟的216000分之1秒，六千分之一秒，216000分之1秒，你看看成佛多快。可是我们要使不了这个境界，那就永远停留在迷惘之中啊，没有办法处理轮回生死。后一句说在讲也很深，但是在下手来说呢，要亲切的多了。得尽即烦恼，历尽即菩提。尽是境界， 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没有关系，正常的现象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着相与不着相。着相就叫烦恼，着相就是在境界相里面的分别执着，这就是着相。不着相在一切境界里头，无分别不执着。着相呢，妄心生起来了。不着相是真心知照的作用，就是观照的作用。观照是菩提，是觉。着相起心动念是迷，是烦恼。所谓悟，就是历尽呐，就是菩提呀。所谓迷，就是着境，就是烦恼。迷于悟，菩提于烦恼，可以说名字不同，体是一样的。所以从离体里面来说，本源清净，正是像心经里面所讲的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。当体如如，这就是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真心。真心现前，体用是一不是二。很可惜呢，就是我们不敢承担。如果言下承担了，那就屈辱了，就正果了。那么下面我们看看世尊呢是怎样给阿难尊者开示。而是世尊开示阿难，集诸大众，于定心入无生法忍，于四字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：如来常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。我们就念到这一段。前面这个四句，是叙说世尊开示的用意。世尊的意思是要叫阿难集诸大众， 这个诸大众啊，并不限于当时法会的大众，而将后来凡是不能言经的这些大众啊，都包括在其中。我们现在在座的诸位都不例外，都在这个诸大众当中。佛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教我们性若无生法忍啊，这样才不辜负佛陀的开示啊，才不辜负楞严议会啊，以及历代祖师大德的传语。那么在这里我们都要说说了，解释解释何谓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也叫做无生忍。我们读人王经，人王经里面讲佛菩萨的果位分作五大类，五大类呀，都用忍来说。那么无忍呢，无生忍是在第四位，最后一位叫寂灭忍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。一般说来，无生法忍呢，要是以天台家来讲，别叫初地以上才能够证得。原教当中啊，是初住以上所证的，证得无生法忍的形象是什么呢？当然细说是不容易说得清楚的，简单的讲啊，就是在三界之中再也见不到啊有一法生，或者是有一法灭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位菩萨眼睛里面看一切万法是什么相呢？不生不灭。这个事情很难懂，明明这个世界相都是生灭的，怎么会不生不灭呢？现在的科学家了，他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他不是真的，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断到的。科学家他们这个推论，如果是在一个速度很大，这个速度啊与光速啊相等，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没有时间的观念，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。但是他又有一个理论，在这个速度里面呢，一切的物质都不能存在，这 是跟佛法不相同的地方。佛法说不生不灭，而一切境界相还现台还现前，如如不动啊。他是推理而明了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诸佛菩萨是亲证这个境界，不是推理，限量境界。科学家们是比量而知，不是限量。诸佛菩萨是限量境界，不是比量。那么科学家与诸佛菩萨呢，给诸位说，他们走的是两个路子。科学家是从动的当中来悟到这个真理，加速度啊，动的当中来悟住。而佛法里面是从静的这一头，两极啊，是从这一边里面进去的。静极光通达了，如进去之后，给诸位说，动静是一，不是二。现在这个科学家晓得动它不是静，还不能够证到啊，动静一如啊，动静不二啊，他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。这是学佛开悟的形象。因此我们要学佛，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与这个形象啊要相应，要接近。这样才有一个如处啊，如何接近，如何相应呢？我们到后面十番行见再做深入的讨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属于超勤力见，夜夜当习，即是真如实相，也就是本经经习首论也。这一句的意思，这一句翻译成中国话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，不生不灭才究竟坚固啊，有生有灭还谈什么坚固。那么在这一句里面，世尊这一句开示里头重要的是在如，如就是其如，也就是实证，我们要证的这个境界。无生是就法性啊，理上说的，要和熟楞严这个理事不二，理事也如，理如是，事也如是啊。不能说理上不生不灭，事上有生灭，这讲不通的，这是有障碍的呀，这不是圆融的呀。理如其事，事如其理呀。人这一个字是从地位上讲的，这个意思就是无生法性，始终一如，就正如，就地位上来说， 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行部就是圆融，圆融就是行部，行部是次第。你比如实如刚刚证得圆叫初度，到妙觉位这才圆满，从初住到妙觉，妙觉就是成佛，42个位次，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讨论过，为什么说初住啊就成正觉呢？初住即成正觉是就圆融来说的，就无碍来说的，也给我诸位说是从真实而说的，说次第是方便的，说圆融是真实啊。那么众生为什么不能够证如呢？无生法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生灭法是一切法的妄相啊。说穿了给诸位说，我们现前是生灭心，生灭心看外面的境界都是生灭相，假如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看外面的境界相啊，都是不生不灭的实相。这是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佛菩萨用的是不生不灭的真心，他看到外面一切境界相不生不灭，入无生法人，入极灭人，一切万法无不是清净极灭相。由此可知大经里面常讲啊，一报随着正报转了，哎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我们再说的粗浅一点，我们以善心看一切法，万法都是善的，看一切人都是善人，看一切事都是好事。我们用恶心看一切法，天下没有一桩事情是好事，好人没有一个人好人，没有一个人事是好事，真的是境界随心所转啊。可是我们转来转去呢，都是在妄心这个范围里，是从来就没有体会到有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。我们讲善讲恶都是妄心，为什么它不是常住的？它会变的啊！现前一念善心了，一会儿又变恶了，它在那里变化了，这个就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。真实的永远不会变，这才是真心。真心没有念了，有念就是生命，有念它就会变，变就不是真实。因此佛在楞严会上特别强调的六根的根性是真心，它是不变的，它是不生灭。这个方法实在是妙极了，真正是大开方便之门啊，使我们有下手之处。 那么底下这一段呢，义理有相当的深度啊，这是讲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了，这是讲一切宇宙万有的来源。文字不多，把这个宇宙的来源，一切现象之所以然的一些道理，也交代得清清楚楚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，这一段呢，下次再讲。